Yo, what's up? Are you ready to do this? Yeah, I clear, so let's do it. 厌倦了城市里不变的霓虹灯，无聊的跳动。是不是那些天荒地老的情歌才能让我舒畅？那特别的 smooth rhythm， 呜，让我开始了愉快。继续着做着我们要的感觉。 I gotta clear my throat so I can do what I gotta do. 我行我素 that's what we do. 其余不在乎，不要说我们耍酷。Why we gotta 思考什么才是对才是错，何必想着想着想太多，让自己手足无措，不用太啰嗦。 Just hip hop 做对做错那又如何， 跟着他我们可以一起在天空飞翔。 Why yeah I wanna fly 真的那么的不一样。 Why yeah I 他让我找到自我，感到阳光灿烂。 Why yeah I 我要不停地跳动着呼唤他的名字。 C-O-M-B Don't stop, yeah.